欢迎到他周报爱杰特。 啊，每日 今2024年11月18日。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打风星期一11月顶佢个肺，仲带两个风黐引线嘅月，咩事啊？而家 我呢边出边外边3度。 十一月啊，打风大佬，出面落紧雪啦，有地方已经 好似破纪录噶，不过破啦，咁我哋翻正题啦。 嗱，首先就讲下喜事先啦。木户伊出又结婚，咁就又系一般人攞一分啦。咁一般人，咁佢其实我对佢，我系少数地，我系对我睇我对佢系有少失望嘅，真系唔系失望啦。走错眼啦，因为我其实我觉得佢系会成会成为好红声优，但系结果冇好红到啦。 又未至于话唔掂，但系就唔系好红嗰种咯。 即系我因为其实我最初对佢嚟讲，我其实几期待佢嘅前途，因为佢一开出道嘅时候咧，佢演出系非常之好，唔似新人嘅，所以佢最我就以为佢会好红到未必去到游壁嗰个 level， 但至少你话去东山内央啊，或埋我依个 level 系冇问题嘅，但系结果系做唔到咯，有啲遗憾嘅，就可惜啦，真系。 即系我对佢印象就呢个 I M R 入边啊，似水可奈同埋个纪念入边啊，做乜嘢咯？但系就算系呢啲比较有名嘅角色，都真系只能叫二线咯。 佢始终去唔到所谓叫第一线，系有遗憾嘅。即系佢可以，佢应该可以更好。其实嗱，咁另一单喜事，咁三森明子就去到纽约，去到美国之后就生第二胎啦，就都系仔嚟嘅。咁就系叫快快手，日本人通常一生两个以上嘅，佢哋系而家少咗。通常佢而家日本人嘅文潮流啦，依轮就系至少生两个，好少就系生一个嘅。咁佢生第二胎都系仔嚟嘅，咁大家期待佢生女，结果都系冇生女嘅。 咁呢啲冇啦，勉强嘅， 冇啦，勉强嘅。咁啊，恭喜佢啦。好啦，跟住就系啲新番消息，首先就乐园追放。 我哋之前有提过佢会出啦，咁啊，而家咧就公布咗三样嘢，第一就系2026年先出。然后有埋个 PV 同呢个 KV 数，咁啊，大家最关心嘅应该仲系丁公嘅身材啦。佢个 PV 都好识噶啦，第一个 shot， 第一个 cut， 就系 股，一嚟就俾个屁股你睇先，即系望起嚟咧就系大个咗少少，短头发，同埋雨量好似缩细咗少少。我唔知系因为佢个人拉长咗，所以感觉冇咁劲啊，定系咩啊？咁其他嘢下年再讲啦，冇咁快噶咁啊。望起嚟，净系根据佢现有 PV 出嚟嘅话咧，系冇之前乐园追放咁卡。我唔知点形容，即系早年少少嘅 3D 动画，乐园追放10周年啦，而家佢嘅 3D 动画硬系会有少少棘棘地，唔系好流畅、好自然嗰种表现嘅。喺呢度入边咧，个情况会减少咗好多嘅。应该是技术进步新法拉德。 技术进步了啦。是啦。这么久了都。 10周年的纪念嘛。同埋他的10周年纪念的 figure 出了，有兴趣去看看啦，这样啦。 跟着一套就是完全不意外的遥远露营第四期。最初第三期开始换了制作公司和制作班，大家还担心他不掂，结果没用重点。 我有言在先，我之前讲第三季嗰阵，我已经讲咗，虽然换咗，但系八 bit， 我从来冇担心过佢。 咁第四期都系冇分别嘅，咁就2022睇先，几时上啊？ 暂时未知，佢其实详细系乜都未讲嘅，即系会唔会再换冇讲，几时上冇讲，总之会搞第四期。简单讲就系日本啲景点未行晒咧，佢都唔会完嘅。 系净系讲，喂，讲真，你净山梨，净山梨群马同埋。 你绕住个富士山都有大把嘢玩啦、 啊。唔系山梨群马静冈呢几个县长野县呢四个县啊，有排玩啦、啊。好啦，跟住咧就雨夜之月动画化， 系到百合动画啦。咁主角同其中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系其中一个主角系听障人士，咁啊唔使马上跳去星之影嗰度。呢个系套女性向嘅百合动画，咁中意百合嘅可以留意一下佢啦。咁样。讲到百合啦，咁要讲返我哋之前上一次就讲到呢个恰如细雨般的恋歌，佢个最后嗰两话仲问我㗎嘛，然后个官网唔知点解死鸠咗㗎嘛，咁好啦，佢终于同你讲最后嗰两话几时播啦，而且望个档期好明显，佢之前点解播唔出係因为搵唔到档期。其实呢个又好正常嘅，之前唔知讲边套动画都睇过几次噶啦，即系电视台嘅档期唔系话俾就俾噶嘛，你甩咗之后啊，佢系因为断咗变咗，本来个库放唔落最后嗰两话啊嘛，咁佢要咪搵档期咯，咁所以佢而家就搵到呢个圣诞新年档期， 好多番其实真系叫做咩，摆咗喺度唔知摘葱摘咗几耐先搵地方播到噶， 系啊，因为你又唔系完整一季。 呢啲咁嘅零零碎碎嘅档期最容易揾就系圣诞新年，因为圣诞前后同呢个新年期间系唔会播动画嘅，一年得五十个礼拜啫，所以中间系有两个礼拜唔会预你播动画嘅日子啊。嗰啲日子你就攞嚟放啲特殊翻噶，即系包括嗰啲咩廿四小时不准笑嗰啲咧，即系圣诞新年嗰啲嗰个档期期间啊，会播特别节目噶嘛。咁嗰啲相对比较零散嘅档期啊，唔可以塞呢啲特殊需求咯。即系特别节目又好咩都好，佢应该系咁样揾得翻个档期去俾佢放啊，而且系一波就播晒两话咯。 系谂下而家播紧嘅《东尼剑游记》第四季啊，知唔知扎咗几耐啦？因为佢而家嗰个旁白，即系佢嗰个每次回预告话伊原田中敦子嘅，谂下播几耐，扎咗即系想象佢扎咗呢套嘢扎咗几耐，创帝先攞出嚟播。 嗯，最少啦，2024年内搞掂佢啦吓。最快播嘅系12月28号嘅阿美白嗰边， 跟住就系呢个月最大嘅话题喺花生面上面， 又系赤坂， 我出鞋子作者赤坂扑街。咁咧就完咗，就收咗呢套嘢皮，咁又开新坑啦。就同《终末女武神》嘅作者合作，就画到新作嘅咩《王子公主恋爱》嘅恋爱漫画。哇！呢条契弟， 嗯，反正佢系非常善于开推坑，非常善于开坑，但系非常劣于收坑。嗱，我真心相信佢唔系特登善大家，佢真系唔系好识去收坑咯。呢、这 个唔系咁喺。漫画界上面有佢老前辈 Cam 都系咁样嘅，但系 Cam 最低限度佢胜转都好努力咁收咗个坑，虽然佢个坑系夹硬收嘅，但系起码都收到。 跳你睇下今年车田个坑个收坑收到先收到人神共愤啦，老神，即系只系因为现在嘅车田仲有几多人睇，大家心知肚明啊！呢个我讲紧佢冥王神话 ND 啊， 唉，嗰算啦，嗰个又冇讲，孟虎落地写出咗嚟啦，仲有咩唔出嚟啊？ 唔系话咯，即系你要讲配伴啊，要讲性啊，其实最少佢唔系特登嘅，但系我觉得车田系有几分系特登嘅，即系 嗱，同埋一样就系、是，其实大家根本上冇人会理 ND， 反正 佢唔系话佢烧唔起，因为冇人睇啫嘛。 冥王篇收咗之后，跟住之后嘅嘢我哋可以唔理佢，起码嘅即系如果我将冥王篇当咗个收坑嘅话 ，OK 收咗货噶啦，我哋已经收咗货噶啦。咁之后嗰啲嘢算罢啦，即系职业小将咁，唔通你其实会收坑咩？冇可能噶嘛。 就如之前我讲佢完结个消息嗰句结论啦，都系你真系想睇冥王神话啊，睇 LOC 算啦，手袋木架点啊，先你收皮啦。啊 ，OK， 唔扯咁远啦。 就好啦，唔再扯咁远啦。 游戏相关消息啦。 好啦，本个礼拜就只有一个游戏消息嘅啫，就一本啦。我海外仲有其他嘅，但系本日只一个啫，就系 DQ 三 remake 版，咁就终于发售啦。咁就毫无意外地，各大嘅 X 嘅 account 都系一班老鬼，即系我哋我依咁嘅50岁老四十几五十岁老坑啦，50几60岁老坑啦。大家个反应就系、是、乜科长啊？今个礼拜你请唔请假？唔系经理啊，今个礼拜我未请假，跟住有最夸张就咩？成间铺头话，因为我哋要转身做勇者，所以今日唔开工。 嗯，即系佢仲要唔系游戏相关嘅公司嚟噶？ 系啊，好似按摩店嚟噶，成铺。而咧就全面就系洗晒版，各个玩家咧就贴图啊、kick 卡嘢，全部都玩噶啦。由最搞嘢就系好多人买咗数位版之后先发现搵咗笨，因为数位版咧就公价428蚊，但系黄金价就328蚊 sweet 嘅，差成嚿水。 咁呢个系因为游戏唔准平啊嘛。呢、这个日本嗰边嘅政策嚟嘅， 但香港平啊嘛，咁我嗰日我星期四，因为我呢只 game 我一定系买实体版嘅 suit 嘅，咁我就落咗黄金买328蚊，哇，不差成嚿水啊，佢咁冇得拣嘅，同埋就系、是、好多鬼佬嘈冤巴闭就系、是，不论系 PS 5版或者系 Switch 版，如果你买日版或者亚洲版嘅话咧，佢嗰、实体版咧、那个盒底咧嗰张图嗰张纸咧。是印住旧版红白机同埋超任版嗰个封面嘅，即系话只要反转佢嘅话咧，你盒咧就可以变翻到当年红白机版本嘅盒封面噶。 嗯， 但系鬼佬版系冇嘅，啲鬼佬鬼晒咁嘈，哎呀歧视我啊！点解你有我冇啊？ 以为你哋唔需要啊嘛？ 咁系啊，嗱呢个 game 系真嘅，呢、這个 game 喺对日本以外咧，其实好多人都系唔识嘅。最记得噶喺 Bilibili 有问，点解佢点解国民 RPG 唔 FF 系佢啊？跟住我好难解释俾你听嘅、哦，你未经历过当年 DQ 三嗰种疯狂发嘅人，就最夸张就咩？系连买数位版嘅 stream 啊，都 keep 住长时1万人以上 stream 版啊，已经系叫少人玩，因为大家都讲真就系、是、呢、这个 game 梗系玩 Switch 版噶啦，可以带出街啊嘛，可以。咁电脑版都可以买，又 keep 住1万人以上， 咁就相当夸张噶啦呢只 game。咁、 嗯、 我觉得100万以上走乜嘅，300万就有啲窒窒地啦。但系咁多个版本加埋，我谂100万就走唔甩嘅呢只 game。 始终净系靠日本，大部分都系日本人去消费啊。 净系日本老，净系日本老坑嘅，真正老坑啊！生理上嗰种老坑，即系我哋呢啲五，即系好似我嗰种五张嘅老坑咧，系走唔甩嘅。当年。即系玩一日玩有玩个人龙灵咧，其中一个小 side story 咧就系咯，个僆仔买只 DQ 三俾个阿叔抢咗去，喂嗰时真系出现过咁嘅事噶。 嗯， 好啦，咁 DQ 三我继续玩紧啦，我而家玩到去埃及嗰个伊西斯部分。 嗯， 咁就而家系葡萄牙玩黑胡椒啦，啊识背剧情装鬼。好，跟住咧就轮到B 站有人鬼晒咁嘈话。根本就摆明系攞嚟打黑悟空，我话咩事咧？跟住睇到，哦，原来咁。 呢个 TGA 就公布，佢又有个修改对呢个年度大奖，就系将所有嗰啲其他形式都放出嚟，包括但系不限于呢个 DLC 啦、新赛季啦、重制版啦、Remaster 啦嗰啲，总之系一般会排除喺以前啊，系会排除喺年度游戏嘅作品，只要系佢嗰一年有出过呢类咁嘅新嘢出嚟咧，都可以攞年度大奖。咁即系我睇第一样就已经系好明显，就系 Elden Ring 条款咯。 系咯，摆明噶， 系专门 for Elden Ring 用噶啦。 但系中国玩家鬼晒咁重，我讲翻就唔使咁担心。Elden Ring 嘅 DLC 唔系劲得咁紧要嘅，虽然好好玩，但系佢未即系佢未止肯定赢到必定会赢到黑悟空，真嘅。 唔好玩，一定赢。佢搞嗰个咁嘅条款出嚟，一定系为咗咁，而唔系为咗要俾 Elden Ring 赢，因为 Elden Ring 都攞过啦。前年嗰阵时系 Elden Ring 噶嘛，本体啊。但系问题就系今年实在太难睇啊！我哋之前讲金鱼光仔嗰阵时都提过啦，你攞任何一只都好似唔系好够格咯。虽然系比较嘅同一年嘅作品，但系你横向睇法有就觉得，做乜今年特别水啊？当年 Dragon Age 都成日俾人话系水噶啦，已经系，即系你唔想个落差太大，大家始终会横向比平下，喂，大家都叫都年度游戏，做乜个水平差咁远？即系唔系话黑悟空或者知其他游戏系唔掂，但系就真系你打横一比嘅知差咗一段截啊嘛。咁有人就照上有得佢啦，今年就只能话翻今年就真系冇咩特别劲到超晒班嘅游戏咯。咁 TGA 嗰边唔想咁样咁落差，咁咪改条款咯。虽然我觉得改条呢、這个改条款唔系一件好事嚟，尤其是佢为咗看似公平起见咧，包括 DLC 同啱啱嗰啲其他重制啊嗰啲 cut 成都攞出嚟，咁就会出现个好大嘅问题。如果我 remake 嘅版本系某一只好伟大嘅游戏嘅，咩都好啦，你自己心入边自己填一嚿落去咯。而佢个 remake 其实仅仅只不过系将个画质提升，咁你要点比啊？我一只新出嘅游戏，好大可能赢唔到一只曾经光辉过伟大作品，就当 DQ 三咁比啦。你而家出新嘅 DQ 都未必得上当年嘅 DQ 噶，咁点比啊？冇得比噶、啊。佢为咗公平性，将呢个可能性，而最严重嘅其实系游戏赛季，即系佢话嗰啲游戏不断出新赛季啊，都会可以计翻落去。咁万一呢个世界出现咗一只主宰性嘅服务游戏游戏，自己填入啦吓，咁咪佢会年年都系佢攞奖咯，因为佢年年都有更新赛季噶嘛，会变咗好难去比。你就算你真系要整个 Elden Ring 条款咧，你都只能俾个细奖佢，即系分开翻啊！你将佢分做咩最佳重置奖又好，最佳 Remaster 你叫咩都好啦，另外俾一嚿佢，你俾埋佢哋攞年度游戏唔合格车，会俾啲老而优秀嘅游戏霸榜。我觉得呢个唔系一件好事嚟嘅。 咁我就唉，即系我又觉得今年咧。就黑多，我都得大咗黑悟空好大机会嘅，又唔使咁惊。 我觉得个机会非常细，因为另一样嘢就系 TGA 系九成都系官方评审，即系所谓嘅专业评审啊。 哦，咁啊真啊，咁就另一个问题啦。呢、這个就 即系佢唔系佢有另外一个玩家之声嘅投票噶嘛。黑悟空攞到嗰度咧，我觉得唔出奇嘅。但系如果系正常地啦。我真系唔会觉得两只系有可比性嘅，系剪压式咁赢，冇得讲嘅呢样嘢。咁但系既然系今年嘅，你就只能咁咯，冇办法啦。如果唔系你咁样改坏规矩咧，你自己损失自己嘅嘢，而家摆明系造球俾 Elden Ring， 我觉得唔系咁好。 即系往年都唔系咁玩法噶嘛，往年就算几劲嘅 DLC 都有捻得佢噶嘛，最多系另外有个即系追加奖啊、持续奖啊、持续嗰啲咁嘅嘢嚟嘅啫嘛，唔系一件好事。 讲真，你出开 DLC 奖，我冇意见嘅。但你而家咁突然间将佢摆主，就摆明佢嘛，就想做，即系等咧再做球啦，系话斋。 佢系唔想今年个水准撑大完，我你善意去咩啊？你有啲人 唔系应该今年咁讲就系、是、嗱。今年咧，我举话黑悟空会攞奖嘅机会理由嘅，唔系佢特别优秀，而今年只比较淡静嘅个市啊。 唔系今年冇游戏，所以金耀光奖咪话即系咪有机会系佢攞咯。 系咯， 但系呢度入边好明显地唔想咁样个呢个结果啊嘛。咁系唔系有啲人话系打压黑悟空咧？老老实实讲，我就攞上年嚟为止，你觉唔觉得黑悟空可以同博德之门三或者同呢个萨尔达去比拼啊？心照啦，即系有啲嘢唔好即系大家讲咁白啦。佢唔系一只差嘅游戏，绝对唔系一只差游戏。即系听翻我哋专题讲， 但你唔够班，但系你唔系佢对手咁解啫。 你唔够班攞年度游戏就咁简单嘅啫。即系以正常嚟讲，系今年咁啱你好彩嘅啫，同当年 Dragon Age 一样嘅，佢好彩水到过翻嚟嘅啫。即系，好啦，咁就算啦，咁啊，睇佢到时出成点啦。不过我而家有现在先，我系相信佢咁嘅条款一出，基本上 Elden Ring 系开咗绿灯俾 Elden Ring 就一定系 Elden Ring 赢噶啦。我唔系好信佢会咁样开绿灯嘅情况之下俾黑悟空赢。如果系咁嘅话，就好啦，恐怖暴动噶啦会。 咁佢就咪应该就系、是，如果咁嘅话，你做乜开？你做乜加入咁嘅条款啫？ 咪咯，啊， 唉， 咁啊，老任今个礼拜依然系好多新闻啦。先讲个直面会先啦，直面会个开箱。 首先就系环球影城咧嘅老饮乐园咧就加新嘢，就 Donkey Kong。 嗯，即系佢而家系每一次直面会之前都要讲定，我哋呢次冇新主机嘅，包括佢而家去台北电玩展都要话，嗱我哋呢次参展系冇新主机嘅。 傻谂到啦，咁正常噶嘛？你去台湾大佬黐线啦，依嘢梗系留翻俾自己噶啦。你估间可以索尼咁黑人憎嘅咩？ 包括呢次讲到明，我哋系冇任何游戏，因为佢系开箱呢个新嘅呢个东京港区咁啊。新嘅区咧就睇片，我个人唔算非常吸引，不过主要系因为东京港同学冇乜感觉，即系当年有玩过，但系唔算特别中意咁样。不过啦，就睇一睇啦。既然都睇到，因为我哋好似从来冇睇过嘅，咁啊，环球影城嘅老任园区咧，与其话系一个俾你睇啊，睇俾你插啲主题落去啦，更加似咧出一个游戏，即系个游戏世界实体化，令你入去玩游戏。你喺入边系玩游戏啊，做任务啊，剩啊嗰啲嘢，你系真系去玩，唔系一个参观，唔系纯粹睇嘅咋。因为呢啲咁嘅主题乐园有，尤其是环球影城同迪士尼啦，好多你系睇嘅啫嘛。冇乜參與啊嘛，唔計嗰啲遊戲、建造遊戲嗰啲咯，你係睇嘅多，玩嘅少啊嘛。但係呢個唔係，主要係即係俾令你個感覺有 Mario 嗰邊啊，就會係似你真係入去玩嘅。 Mario 係多嘢玩嘅，其實所以其實環球影城嚟講，可能係淨係為咗睇任天堂嗰部分嘅咋。而家 咁佢而家又開咗個新區咯，咁近期內會去嘅可以 plan 一 plan 嘅行程啦，12月11日。即系如果你系圣诞嗰阵时去，咪可以去咯。 会平到啊？唔系边度会去？ 虽然我保证，如果你系圣诞去，保证逼到你爆。 做咯， 自己平啦，即系呢个，即系我哋大部分 friend 都系处于呢个三种状态噶嘛。啱啱去完日本，喺日本，同埋准备去日本呢三个状态啊。 应唔系应该讲就全香港人系会去日本人都系处于呢个状态噶啦。趁日本一趁日元仲系低啊嘛，人。 啊，咁嗰啲严肃啲嘅问题，之前讲过比较搞笑少少嘅小新闻啦吓，我喺 Twitter 度见到有人传得几劲下嘅一个片啦，系一个 cosplay 林克嘅一个 cos 片啊，佢模仿翻嗰个拔剑嘅姿势，但系问题就系佢错咗嘅嘢，我一开始以为咧系搞笑嚟嘅，但系佢系真系错唔喐，又话大师之剑啊，由背脊掹出嚟，好型噶嘛本来，但系佢错咗几次都错唔喐。 系掹剑系需学噶， 只能怪佢做得太精美，完全还原咗原本林克嗰块大师之剑嘅长度。因为连阿英井个站出都话，其实咧系掹唔出嚟把剑。因为如果你用逐格咁去播啦，佢有一两 frame 啦，你会见到嗰一剑系穿冇穿出嚟嘅，即系佢唔系原把剑冇完全离开个剑鞘就已经掹咗出嚟噶啦，剑尖嗰边系穿冇穿出嚟。呢个就。其实系呢类剑嘅一路都讲紧嘅嘢，我第一次知道呢样嘢咧，即系细个成日都觉得啲动画好型啊嘛，喺背后掹掹把剑出嚟，咁啊， 我喺忍者乱太郎睇到呢样嘢。你咁样啦，第一你系掹唔出把剑出嚟，第二你喺滚动啊嗰啲事嗰阵时咧，佢系孭咗喺半上啊嘛，系会卡勾住咗你。当然啦，游戏现实 ACG 唔系现实，唔需要咁遵守呢啲物体法则嘅。咁但系你 cosplay 变咗实物之后，就要考虑呢啲样嘢。阿英姐都走出嚟话喺大乱斗入边咧，系有做过啲去就翻佢啊。佢又唔想去改短嘛嘅嘢，亦都唔想去穿帽。其实最终都系穿咗啊，冇穿咁多咁啫。 穿帽咗都系有啦。 掹剑咧就因为喺背后你睇唔到就你就睇唔到啦。收剑嗰下系把剑喺你面前嘅，佢其实咧系掹低咗把剑，稍微掹到低把剑，令佢穿帽嘅量冇咁高。因为佢都有两 frame， 对于大家唔系好觉，即系其实系间接呈现咗大师之剑其实系掹唔出嚟嘅，即系唔关个 cosplayer 手长唔长啊，个肢体远唔远啊嗰啲嘢事。 唔系点解冇事，唔系点解冇事都要摆协脚摆协位啫？ 顺带一提啦，呢个 点解容易掹啊嘛？ 忍者嘅做法就简单，因为忍者刀嘅打刀系短过正常长剑一截嘅， 好短嘅， 就系、是、为咗佢就算放喺背脊都掹得出嚟，掹得出嚟。 忍者嗱， 协刀主要系放腰嘅。 小知识啦，一般打刀咧，大约系一码长啦，三尺三啦，咁咧就打刀咧就放喺腰间嘅， 刀刃向上， 系啦，刀刃向上掹嘅，而忍者刀咧系直刀嚟嘅，短好多嘅，忍者刀其实系大致就只有 长过匕首少少嘅，其实 平咗少少，一半嘅啫。 而我哋一般叫嘅太刀咧，都系放腰间，因为你唔放腰间根本掹唔到出嚟。即系你成日见巨侠斩啊嗰啲咧，而佢为咗出嚟可以即刻斩到啦，巨侠嗰下。刀刃是向下的，因为你刀刃向下你先掹出来那下先是刀刃朝外面的嘛。小事先。 同埋打刀同埋打刀不过太刀另一个用法啦，这个就太详细的日本武器的介绍就不讲啦。 扯远了咁啊，好啦。 好啦。 咁啊继续都是老任啦。咁啊老任呢发了这个地上雪球反武部，除了告这个 Pokepaya 之外呢都会做普通人的。不过这次不是告实况主。好多人都用实况主去形容佢，但其实佢系一个实况去卖盗版嘅盗版商。你可以话佢经营有啲灰色经营，但系我觉得佢俾人告嘅原因唔关佢实唔实况事。一佢偷跑，咁偷跑都还好啊，不过通常都小情大戒啊，算鸠数噶啦。一系又叫你下架啊，之类之如此类咁样就算嘅。但系佢唔单止偷跑，仲会卖盗版咁。你盗版就另一回事啊！即系老任对盗版从来都唔手软噶嘛。 正常咧，对任何厂嚟讲都应该唔手软噶嘛。 而且条友仔又的确转咗啲嘅，因为我啱啱都讲啦，一般实况如果系偷跑啊嗰类咧，通常都系叫你落架啦 ，YouTube 三次版权个认定就会出局噶嘛。用呢个方法令佢成个 channel 冇咗咯。咁嗱呢条友仔咧就串得滞。佢就你杀咗一个，我仲有千千万万个，我唔知点解某啲嘢都好中意讲呢句嘢嘅。佢又有好多个 channel， 你冚一个 channel， 我咪开一个咯。反正调翻转讲，开一个 YouTube channel 或者其他呢类咁嘅平台，其实冇好大嘅成本嘅咋，有电话就得噶啦嘛。 同埋一样嘢就系佢又都唔系，我同埋就系佢唔系靠你 YouTube channel 个分成去赚钱噶嘛，呢契弟。 因为而家就系讲紧啦，即系如果一般嚟讲咧，如果系譬如我哋即系虽然我哋冇贴。应该唔会有盈利到嘅一日噶啦，即系一般 YouTuber 啊嗰啲嘢都系会靠嗰度盈利去赚钱啦，最少一部分啦。但系佢唔靠噶嘛，所以佢唔会惊成个 channel 辛苦经营 channel 冇鸠咗，你咪再起个咯。反正我又唔使等 YouTube 嗰边批我审盈利啊之如此类。咁佢系靠你喺线下同佢买老翻噶嘛？ 冇所谓啊，呢样真系完全系。 咁啊，所以佢就好捻串啦。但系呢个世界仲有样嘢，我可以直接告你本人嘅。虽然老任其实好少直接告本人，呢个系事实嚟嘅。即系除咗老翻之外，但系问题你他妈的就是老翻啊嘛！ 即系做咁串咁啊，即系你玩到咁大，好难唔告你咧。 啊！然后佢就真系个咁啊，每次去计噶啦，你实放咗几多次咁啊，然后收入会有几多，咁我哋令我哋损失咗几多，你盗版又令我哋又损失几多，计埋咧，即系放心呢啲通常系工程行计出嚟嘅，就计埋计咗$2,500,000俾佢，即系我都相信老任唔认为可以喺佢身上收到咁多钱嘅， 但系收过你皮啫嘛， 佢都唔系话要想喺上边炸啲咩油水。你睇，不过你可以一对比就知道啦。你睇下佢告 Pokepaya 嗰时系1,000,000 yen， 呢度咧2,500,000美金， 差个300多倍啊！ 你契弟会高会得会会得抛啊！ 啊，不过佢就系个情况就系我要告捻到你 收皮啫，即系嗰阵我要收皮啫嘛， 破产咯，直接破产咯。你 N 年后有一条好可能另一回事，但系总之喺你破产期完之前，你都同我打工啦，你即系咁啊！你可以睇到球上唔同嘅嘢啦，你会睇到佢嘅策略系唔一样嘅咁样啦，咁。啊，咁跟住咧就呢个上定前个礼拜提过啦，呢个 Pokemon 嗰边 Pokemon 啦， 先讲佢个笔啦，佢有个本来就唔系好严重嘅笔，但系喺呢只游戏入边会变咗几恶性嘅笔嘅，就佢出咗个手机嘅卡牌游戏啦，我哋讲咗几次噶啦，咁、都好多人玩啦，咁问题就系咧，佢入边有个笔咧就系、是、你系可以通过固定嘅砸银动作，即、就、系、是、你当有啲似你 Pokemon Go 掟精灵球咁样啦。通过佢固定嘅砸眼动作而获得固定嘅结果，咁喺呢只 game 入边就好卵大镬咯。因为咧调翻转 ，Pokemon Go 你下下都可以旋球啊，去捉到，就算你 100% 捕捉率，都只不过系你捉得好啲啫嘛。问题就系对战游戏，如果你 100% 砸到正面嘅话，对战游戏嘅破坏系毁灭性嘅破坏。呢个就关游戏个系随机问题啦。大部分电脑程式是非常困难去做到真正的随机的。电脑世界一不是一就零，其实是不太存在真正的随机的。很多时都是用过一系列的参数啊，用一个大的质素啊资料的方法令到它得出一个好像是随机的效果。即是这个我们很多年前讲抽卡的时候有讲过了。这个随机效果其实是假的。问题就是它的随机相关联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应该就纯粹关联到你个砸嘅距离、起点呢两点嘅啫，咁就会变成就系、是、只要我喺同一个固定一个同一个地方出，固定同样嘅距离，就几乎100%会得到你要嘅正面或者反面。咁喺只 game 入边咧，基本上所有正面就系好嘅效果嚟噶，反面就系衰啦。所以你如果你可以下下找正面嘅话咧，对只游戏破坏基本上系毁灭式嘅，你只游戏冇再冇任何公平可言噶啦。呢、这个关只 game 本身嘅设定，成日都关手机入边拣卡嘅问题。Pokemon 嘅卡 game 入边，为咗令佢有多少少变化，因为佢通常一只精灵有两招，一到两招。相对变化比较少，因为你会有塞满咗佢啦，会通常系会塞四只，会最大限度咁放落去。你成副 deck 可能都唔到六只嘅 Pokemon 嘅，即系唔同六种啊。我知变化已经够少噶啦，又因为手机版啦系啱啱开嘅，所以佢相对卡数比较少。咁你卡又少，你变化又少，咁咪好容易玩面咯。所以佢喺选卡嗰阵时会优先选咗好多有随机性质嘅。喺呢只 game 入边咧，随机性质只有一种砸眼。喺training card game 嗰个连实体 card game 已经系咁样噶啦，佢冇其他嘅，即系譬如你打 DND 啊嗰啲会有一 D 六啊、一 D 二十啊嗰啲咁嘅砸式法噶嘛。甚至 MTG， 即系我再提一次咧，都系威世子设计出嚟噶 Pokemon Go 即系 card game， 都佢系连一 D 六啊嗰啲都冇，完全即系其他类型嘅随机都冇，只有砸眼。咁变咗 MB 噶啦。你会见到一大惨咧，呢、这个砸眼嘅下小下 Kasumi 啊，因为佢个能力就系砸眼砸到有反面为止，期间每砸一个正面就将一个水能量放落你只 Pokemon 上面。喺正常流程入边，你一turn只能放一个能量落你一只 Pokemon 度。当然首先你要手上有张卡啦。Kasumi 呢个能力超越咗呢个样式。而且理论上你有一半的机会第一下就反了，即是本章啦，然后再连续两次正的机会是四分一，这样计啦，这个是一个极限数列，而且一个收敛的极限数列。理论上期待值是一，即是你这个期待值会有一张能量可以放到下去，那一张能量不是什么好着数的东西。问题如果你 100% 是正面，就是放水能量放到你满为止，放到你不想放为止，可以去到这样的地步的。那啲 game 仲有平衡可言嘅，冇咁就会冇晒平衡噶。我可能大部分人都冇玩呢类型游戏咯，又唔会有呢啲能量嘅嘢，无论系炉石，无论系 MTG， 无论系 Pokemon 呢类啊，只要有能量存在嘅话咧，每turn只能落一件嘅呢样嘢啦。只要你可以超过一个啦，喺个游戏入边啦，系非常强力嘅存在嚟嘅。通常要发生啲drawback啊，要啲 course 啊，要啲条件啊，而呢度几乎用 Kasumi 嘅话，几乎就系无条件咁。 强化，所以如果你可以控制嘢，系整个游戏完全地崩坏，亦都唔好讲有啲招式都系有类似嘅效果嘅。你只要系不断咁炸到正面嘅话，系可以直接变无限，即系无论系伤害无限好，能量无限好，只要可以去到无限，咁就好恐怖，只 game 冇任何平衡可言噶啦。所以呢个不由发现到广传到收皮，其实系一个礼拜左右嘅事嚟啫，上个礼拜发生嘅。大概广传系去到11号左右咯，12号佢已经执咗呢个笔啦。因为在之前呢佢系有人投，有人讲啊做乜过入咗乜有啲人个卡苏米系咁攞正面嘅呢，因为佢呢个系无限正面嘅最获益嘅最简单嘅卡啦。咁啲人已经讲哎咪咁好咁好彩啊乜乜，已经好多人有个疑问㗎啦。直到10号定11号啦，睇时差啦。有人公布我直接点样去做，用影片去话俾你睇到点样去出呢个笔，所以就 实实有噶啦。呢啲嘢其实讲真，笔呢样嘢你估几少咩？实。 但系呢个真系当初冇设计好嘅问题咯，所以你见佢咁快执得翻，其实好简单嘅啫。因为佢个其实系一个随机参数嚟嘅，是窄正面定反面，佢参数咗参得，净系参咗个起点同距离呢两点，先会出现咁嘅情况。只要参多一两个参数咧，就已经好难去控制到噶。譬如你参个时间啦，或者啲 Unity 时间啦，又或者再参埋其他啲唔容易控制嘅参数，就已经可以令你非常之难重现到正反噶啦。就咁简单嘅啫，其实可以应该系当初冇谂到嘅笔咁啊。亦都因为咁，所以有啲人抱怨就系点解第一 set 第一批嘅卡会咁多倒嘅。我就解释翻俾你听，系因为 castle 少。如果你冇咁多随机成分嘅话咧，变化会好少，咁大家玩得唔爽，即系会变成好固定啊。呢个关呢个游戏理论事咁就点到即止啦，我都讲好多啦。 因为讲住佢听，因为对于唔玩而讲，我嚟讲我听其他系唔系乜嘅乜嘅，好现实个仔。 咁啊，仲另一个相关嘅重点就系2025年开始，佢亦都预告咗系可以交换卡嘅。喺手机入边嚟讲系绝无仅有嘅恐怖，不过我提一提。因为我个对标一路都系 MTGO 呢个网上版嘅 Magic Gathering， 其实佢可以交换，并不出奇，因为咁样会令到你抽卡得到嘅二手价值会大幅上升嘅。Trading Card Game 向来都咁样玩嘅，所以就算佢变咗手机版之后咧，佢都继续行呢条路。咁啊，问题系个位啦，咁样啦。 好啦， 啊，讲完老任啦，讲 Sony 啦， 跟住咧就本周嘅，跟住咧就系我哋平均每3个月一次嘅索尼最大滔天系列。今次咧就系 有冇3个月？我觉得呢个月我哋就嚟个个礼拜都要讲一次咁滞。 个礼拜温兆伦都走出嚟讲一次嗰嘢，不过好似冇个礼拜咁衰，两个礼拜到啦。咁今次咧就系俗称嘅白金帝、有人干帝，即系 先讲啦。呢个游戏界入边有一种玩游戏玩法咧，系叫做奖杯猎人，即系有啲游戏有好多成杯奖杯啊、成就嗰啲嘢噶嘛。会分咗唔同难度，由铜、银、金、白金，通常分呢4级啦吓。咁有啲玩家咧就唔系玩游戏咁简单，你可以话佢将收集奖杯或者成就咧，两系同一样嘢啦，作为一个游戏嚟嘅，即系。 专门打奖杯嘅依人系 咁，但系其中一个攞咗几次健力士世界纪录，攞到最多白金奖杯嘅纪录，阿秦仔一提啦，都系当你讲嗰个事啦。健力士世界纪录其实系你俾钱佢做去做认证嘅机构嚟嘅。咁总之就点都好啦，佢系呢个健力士世界嘅认证，认证咗佢系最多白金奖杯嘅玩家。咁白金奖杯当然只 PlayStation 嗰边啦。咁呢个礼拜就突然间传出佢个 account 被人锁咗，佢主要个 account 被人 ban 鸠咗。而根据佢嘅讲法啦，先啱先讲到而家为止，全部都系佢本人嘅单方面讲法啫。PSN 或者 Sony 嗰边系冇任何嘅回应嘅。根据佢嘅复述啦吓，客服嗰边提咗4个理由，点解会驳鸠佢？咁但系4个理由咧，都会觉得有少少牵强。仿佛好似个客服答佢嘅答复系唔熟悉呢个奖杯猎人呢个游戏机制，因为佢攞咗4个理由啦，佢就话有啲游戏系要玩几百个钟头先玩，攞到白金嘅，点解你可以几个钟头就攞到啊？ 好简单啫嘛 ，PS4 转 PS5 转杯继承啫嘛，好多都系，因为呢样嘢零秒奖杯其实好普通。 仲有一个就直接话你唔知系咩话，系零秒就破咗咯。咁零秒破咧就系呢个班呢、這个PS4 转 PS5 嗰阵时，有啲游戏同时有PS4 有唔同版本噶嘛。如果你喺 PS4 已经攞咗奖杯嘅话，你系可以买埋 PS5 版本，然后咁样去多，然后自动就会得到佢个白金奖杯。呢个系奖杯猎人嘅其中一个通识嚟嘅，大家都知噶啦。咁因为一份变两份啊嘛。 系咯。 既然你呢个装置，哇，咁大把我打到咁样做噶啦。虽然佢本来系攞嚟令到即系一啲人去换嗰阵时唔使重新打过，但系会令因为佢会变咗两份啊，一份变两份，我打一次嘅机我就有两份嘅白金奖杯，所以唔少奖杯猎人都会知道呢样嘢噶啦。咁。至于话几个钟就打得，啲白金奖杯通常要打好耐，佢几个钟就有个。只能话你听，有啲游戏咧个白金奖杯系俾得好捻松手啊。 尤其是啲细游戏啊，即系嗰啲咧，十蚊美金卖嗰啲小游戏咧，啲奖杯根本就系咩？一打就有噶啦。 啊，有好多啲游戏，因为个成就俾咩奖杯系铜嘅、系银嘅、系金嘅、系白金嘅，系几时会有？全部都系厂商 setting 嘅。可以有啲特别松手嗰啲，唔一定要打成八个钟头噶。当然有啲游戏真系要打成百几个钟嘅，所以唔同游戏之间嘅差距。喂，你应该知道嘅、哦。咁仲有一个指控咧，就比较诡异少少。不过最后先讲啦，佢就有一个话同一个账号登录咗29部 PSG 机。咁调翻转好出奇啊！即系我净系我屋企由 PS 去到 PS5 嘅话，应该就有十零部咯。十零二十部啦，有乜咁出奇啦？同一个部嘅，因为佢计嘅系每部主机计一次。咁我屋企都十零二十部啦，我唔系啲咩玩到好劲好癫嘅人，我纯粹普通一个游戏玩家啫。由当年去到而家有十零二十部，有乜咁出奇啫？即系你部机又唔系咁吸纳好力，得闲就系下，然后你 PSP 啊嗰啲嘢，有时要两部咁样去交叉去做，即系主机其他主机都会有啦。咁佢话佢数一数，佢有十部 PS3。五六部 PS4， 仲有四部 PSV， 两部 PS5， 仲有呢个 PSTV， 要佢要做直播。咁喂，咁数数你就已经十几二十部啦，咁我廿几个登录廿几个， 同埋就系去到佢哋呢个 level 嘅话，其实呢个数量又唔算过分、啊。讲真就系唔系你点可以攞件事实记录啊，大佬，你就系靠呢咁嘅嘢做噶嘛。 仲未计一样嘢，如果我要去朋友屋企，佢会 log in 我个 account 去人哋部机噶嘛？你是被这样做的嘛，那你搞什么啫，即是你自己游戏的 PSN 的登录机制你都不清楚。 还有些所谓的有些有奖杯是靠什么玩时数嘛。大佬啊，如果得部机我怎么干这些时数，最简单就是整两三部机摆在这里开住它，跟住有它摆在这里，跟住有它放置批这样去拿奖杯而已嘛。我依然我都知道啊，这些年。 所以这些是很合理的，即是譬如我放置批紧部 PS5。咁我咪攞部 PSV 出嚟打咯，佢攞其他游戏嘅奖杯咯，即系呢啲嘢真系基本上好基本嘅嘢嚟噶，呢啲系，所以咪话佢根本唔知奖杯猎人做紧啲乜嘢噶咯。咁然后最后一个最玩味嘅地方就系话，佢有2000几个账号登入过佢部机，有两样嘢，第一就系有人借 game 俾佢，即系买唔晒啊嘛，入去唔系啲咩石油王，系借 game 同埋共享游戏。咁呢样嘢最少 Sony 官方。同 Netflix 一樣啦，曾幾何時宣揚呢樣嘢噶嘛？我哋遊戲可以共享，可以大家一齊共享噶，有講呢啲咁嘅嘢啊嘛。Netflix 雖然而家 Netflix over 啦，咁啊另一回事。咁而佢最後戳到個客服，明示暗示有好多人搭佢嘅 account， 而且嗰啲人多到超過共享嘅數，因為佢原本咁樣去博翻佢啊嘛，佢就話：喂，唔止呢個數嘅喎，其實係佢個 account 俾人掟咗上暗網。咁呢樣嘢咧，基本上接近100%。是 Sony 的鑊的了。Sony 之前爆过几次的过资嘛，被人爆啊 ,PSN 的 account 啊被人爆破啊嘛。甚至不要说你的 account 啊，信用卡都被人拿啦，我们好多年啊，都真的好多年啊，那我们讲新闻都有提过啦。所以到而家为止 ,PSN 是没有我信用卡资料的。我就是不能，我宁愿买点数，我都不在上面落嘢。 PSN 我基本上我 PSN， 我有 PSN， 不过未买过嘢，未去都唔买过嘢。 啊，呢、这个就我哋最近一次提，应该系咩碧奇兵，我唔记得咗噶。嗰边强制话登录 PSN 嗰时，我提过啦。即系嗱，孤物论点样流过去都好啦，你个 account 俾人喺暗网入边卖， 好明显是桑尼你自己的问题啦。你不单止不理，你甚至反而去惩罚这件事的受害者，即是个各位玩家啦。完全是没有道理的，大佬。 即 是咁啊，所以他就走出来一番控诉啦，仲话呢因为他多年的心血因为咁样而一招冇咗。咁佢两样嘢咧就话我从此唔玩啦，好认真噶。如果以奖杯猎人呢只 game 嚟讲咧，我咁样无啦啦俾人重置咗 account 咧，弃坑真系必然嘅选择咁滞嘅咧。我哋讲紧你讲紧系十几年嘅心血，一招冇捻咗。咁啊，仲系话佢要睇医生，因为咁而搞到佢高血压。嗱，我唔知佢本来就已经有高血压定性啦。你知游戏玩家呢方面向来都系高发行群组噶啦。咁啊， 嗱，有啲暴随时又喺随时暴毙都唔意外嘅职种嚟噶嘛， 系啊， 真系唔系讲笑啊！屌，我揾一大佬，你佢啲人话肝帝，点解叫肝帝咧？就系、是、爆肝啊嘛，揾任何时候佢都黑眼圈嘅，有一副死下死下嘅表情，以就系随时突然间嘭嘭咁碌一碌喺个 mon 面前，依系完全唔意外嘅。 啊，所以就成件事就桑尼咧，暂时系未有任何回应嘅，所以啱啱就系所有指控都系佢个人单方面嘅。我亦都暂时唔排除，话唔定 PSN 可以攞啲咩好挫证据出嚟令大家心服口服，我唔知道。毕竟佢嗰种咁嘅极限玩法，有时可能会有啲违规操作，亦都唔系真系好出奇嘅。但系最少佢转属客服噏出嚟嘅理由咧，就唔太成理由嘅，即系咁样啦。另一个都是 PSN 相关，啱啱 讲开啦， 讲呢个绑 PSN 嘅嘢啦。咁啊，啱啱我个专题其实都有提过呢件事，不过今次佢又再有人行啊十时又行翻出嚟，系喺访问入边再解释多一次，而且个解释系同我哋专题讲嘅系一模一样，侮辱过，就系话为咗游戏公平性呢、这个大家玩得安全嘅着想，所以咧一定要 account。言下之意冇讲到嗰部分就系，因为大家个 PS 有个 PSN account 喺度，可以藉住停权你嘅 account， 包括好似啱啱嗰位咁样啦，去令到佢玩唔到游戏，咁大家就会有个顾虑喺度。如果我违反规则骚扰人哋之如此类，咁我会唔会个 account 冇咗啊？虽然都系好啊，好简单一句，喺申请到 PSN 嘅地方入边，我冇个 account 有几咁闲先？大部分人都唔系啱啱个位。咁恐怖，你有咁多嘢喺上面嘅啫嘛，我 account 冇咪冇咯，尤其 就算我冇 account， 你冇咪冇咯，部机都唔开噶啦。 啊，尤其是如果系玩实体碟嗰啲，更加有恃无恐啦，你咪 ban 咯。我有实体碟又喺度，开个新 account， 怼翻只碟入去，你唔俾我玩咩？最好再大不了我咪 save 全部 save 落自己部机度咯，冇咁多咯，系咁多咯，冇嘢咯。而且你做一大一惨游戏，系单机嘅，唔会因为有玩家违规而搞到我嘅，一样问题。当初的答案好明显，这个是公关部的标准答案，而真实原因都是为了赚钱的，听回我们专题了。 这个我没问题的，这样讲真的就是有一个赚钱的，但我去开的东西或者赚钱的，难道我就不用公益吗？桑尼来的。 但他又不肯讲，就是要拿些顾左右而言他，拿些不能关事 的理由来，不是跟、啊、又来了，我们即是上个礼拜忘记了讲这个刺客教条黑刺客的制作人喺我哋头喺呢边嘅演讲入边就间接咁否认咗我哋之前一个传闻啦，就系话黑刺客系当初立项的时候主角唔系黑人嚟嘅，系一个普通人嚟嘅，咁即系普通日本人啦，应该系。咁但系因为呢个 BLM， 我哋为咗赶时髦、赶流行、讨好嗰啲人啦，睇点睇啦吓，所以佢揾有冇可以用到黑人嘅主角，然后好开心咁揾到尼佐存在。这个江湖流传是这样，我们上个专题有提到。那他就说，哎，不是，其实我们是为了这个展现这个多元文化，建基于这个尊重历史的前提之下。即我讲不落，大佬。即 是有个够噏。 所以我刚才就说顾左右而言他。你甚至你就说，哎，没错，就是因为那些黑人在历史上被人打压太多了，所以我们现在要 BLM， 我们就说要令他更加突出什么什么。我尚且都只能讲是一个歪理，但最少你又讲道理啊！你而家就系喺度再一次喺度顾左右而言他，喺度否定咗一个其实都算几合理嘅嘢。即系调翻转讲啦，赶潮流无论咩业界，只要一个创作者赶潮流，好正常嘅事嚟嘅喎。虽然你讲紧系几年前嘅潮流啦，咁啊你只游戏开发周期长啫。即系我又唔系真系好过分，我老实讲都系嗰句，你做嚟做嘅故事，我真系他妈都唔发惊奇啊噶！你真系做个理财出嚟咪冇问题咯，但系 问题就是你仲要不断咁强调自己尊重历史，尊重嗰位教授虚构出嚟嘅历史咯。啊，副教授， 如果咪啦，真系，如果就濑晒嘢，而家搞到算啦，佢唔够理佢啦。讲真就系，反正你都冇人会理佢嘅。而家佢都 即系你真系要反映唔同世界文化角色碰撞，根据你啲嘢讲嘢啦，你唔应该讲日本嘅。日本系少数同呢个世界冇乜交叠嘅一个国家嚟嘅。你揾边个国家都可以揾到好多呢啲咁嘅唔同嘅碰撞。成个欧洲嘅历史，我可以由蒙古西征一路讲捻到去大航海时代，都仲可以一路讲落去，由东方西方互相交涉。即系欧亚大陆嘅历史咧，系贵圈真乱嘅，真系乱捻到黐紧嘅。但系唯独日本，佢只有黑船来航、强制开港，冇啦，跟住就二战噶啦，好少好少同呢个世界有交叠噶。你呢样嘢可以喺全世界任何地方去讲，你攞咩南美洲啊嗰啲都可以，你攞啲咩玛雅文化俾西班牙过嚟，一顿呢个枪炮同呢个钢铁与性病菌，即系你讲呢啲冇问题，因为佢真系有咁嘅文化历史交织。唯独就他妈的唔系讲日本，日本真系同呢个世界冇咩交叠嘅啫。你仲要系讲紧多个年代，嗰个年代真系只有长期边度话唔记得错，得出岛嘅啫嘛，是但啦，得出岛可以同呢个世界交流嘅啫嘛，即系算啦，即系同佢哋拗历史，我觉得又系捉错人神，因为 嘥够气同左交平强呢个， 因为佢讲嘅所谓嘅尊重历史什么乜乜，全部都建基一个只有几句说话嘅离座入边。去掩饰佢其他完全不顾历史嘅嘢，系为咗塞个黑人落去而揾其他嘢嚟，所以属于一种顾左右而言他嘅嘢嚟嘅。咁啊，调多次啦，冇乜嘢嘅。咁啊，储埋，我哋会开多次啦。希望最少游戏开售之前，我哋唔需要再开一次啦。最少希望系去开售之后先再嚟一次专辑啦。如果佢冇足够多爆料嘅话，咁样啦。 有救佢啦，讲真，其实我反而觉得就系呢话题算已经叫做咩勾咗啦，唔讲佢。 咁啊，呢个讲翻我哋本地消息啦，又系上个礼拜冇讲嘅。 首先就系、是收咗皮都冇人知嘅，佢系卖广告先知道有个咁嘅嘢叫做咩 Anima Tokyo， 咁咧就系一所谓叫全港最大动漫体验馆，咁咧就做半年执笠啦，系开咗冇人知道。 我是知道的，因为有某 YouTuber 去到那里开箱，是开箱一个不是收皮一个，因为某个知名被全香港各大商场列了黑名单的位置都有去过的，不过他就临收皮那阵先去，我在那个位置就是开刚刚开的时候有去过。 好 随时 很老实啦，这些东西要怎样 讲。所以我的评价所有都是建基于那位开箱的 YouTuber， 大家明白了，你们不记得我不可能去。咁去到睇到望到佢之后，第一样嘅反应就系、是、都唔关我哋事啊！成件事佢系面向啲比较大众作品方面，都系啲比较大佬啲嘅《钢炼》啊、《Eva》啊、《 One Piece》啊嗰啲嘛，《One Piece》嗰啲 即系而家新啲咪《鬼灭》啊，总之你一般人噏得出名嗰啲啦吓，有冇我推唔系好肯定，《鬼灭》一定有，《钢炼》《Eva》嗰啲一般人都会睇嘅动画。主要是集中在那里，同埋一啲你唔可以话佢同 ACC 有好大关系嗰啲，即嗰啲咩一隻红啤啤好似 LEGO 咁样嘅红啤啤，每一隻嘅唔同款就係纯粹就係外面刷唔同嘅花纹，嗰隻红啊係嗰类叫做潮玩啊，偶不宜你都会喺动漫节啊新风 Light 嘅入面偶不宜会见到佢嚟啊，但同我哋都系算唔到埋边嘅嘢，系嗰类嘢嚟嘅。 即系我简单讲嘅就系、是、一般你同啲你拜年啊或者你亲戚聚会嘅时候讲开咧，啲亲戚都会你完全唔睇动画，亲戚都会识嘅嗰类嗰级数。 洗手镜，即系你有你都中意睇动画，系啊，我都中意睇海贼王嘅洗手、 鬼灭啊嗰类咯， 或者鬼灭啊、巨人啊嗰啲， 系啊，或者就回战英雄比较偏门，都起码识嘅，但系你讲到比较深少，有啊，即系讲就系针边谷边套，佢摆边套咯，系嗰类 level 嚟噶，你对佢有咩要求啊？呢类嘢， 而且佢入边咧嘅产品。仲要系倾有两个倾向，第一，如果系大家都识嗰啲，好鸠气，好认真嘅，有少数都算系 O K 嘅，譬如呢个 Eva 个力场遮啊，好似有得卖嘅，即系嗰个绝对力场嗰把遮啊， 好似有得卖嘅，但系好多都系官途筹期车落件精品度，咁样就嚟一件嗰啲。我谂大部分人都已经系嗤之以鼻嘅物体嚟噶啦。如果你揾砸开嗰啲呢啲咁鸠气嘅精品，直路都唔买噶啦。 即系讲真，你而家同埋就系香港人啊，如果你砸少少嘅话，你而家一平均一年去四次都抽噶啦。讲真，你去出拉士会馆，你咩买唔到啊？好老实嘅，即系要即系讲就系你喺香港做呢类片，最呢类嘢就系、是。讲就诶，讲你打老宅咧，啲老宅系唔骚你。靓仔嗰啲，佢未必去嗰个物行买嘢，结果就两头唔到岸，计到啊嘛样。 咁另一种佢呢个场主打就系嗰啲好卵贵嘅精品，大取胜嗰啲啦吓，即系或者系都唔知佢贵喺边度。包括啱啱讲嗰啲同我哋 A C G 扯唔太多边皮嗰啲红啤啤嗰啲啊，嗰类型啊，大佬成呢件嘢五位数字、啊，点买得落手啊？ 五位数字同佢买啦，你话反而好似大商场搞高价战翻嚟仲实际啲，因为嗰啲系主打一部分嘅客户，而好少众嘅，跟住佢有无形买，佢反而仲吸引到人。但你摆个咩场，谂住咩嘢都有啲，叫咩都唔到。 咁啊，佢由开张到执笠，都处于一个随时欢迎 Hebe 嘅状态，即系冇人去啦吓。 其实你讲真，你不如同 Bandai 讲数，喺香港开个高价门专门店铺过啦，咁可能仲实际啲添。 因为最终其实结果咧就系同之前咩电竞馆啊、新飞拉都一样，计盘完，又系喺一间专搞呢啲咁嘅 gimmick 嘅，然后唔系认认真真去做嘢嘅，咁啊有人揾翻佢呢个商场呢旧嘢边度搞出嚟嘅？就之前又系我睇佢话呢个变形金刚嗰间快餐店啊，嗰间铺头搞出嚟嘅，贵格唔饱，唔知有咩咁吸引，最顶笼都系入去望一望，你就唔会翻转头噶啦，即系你体验过一次最极限噶啦，冇翻头客嘅铺头嚟嘅，纯粹就系靠得够好似美轮美奂嘅嘢出嚟，然后圈水走人，即系圈完之后就谂办法去转咗做自己嘅钱，呢啲财技嘢好容易搞嘅啫。咁然后就鸡棚搭完个鸡棚，跟住就收皮，个项目是本，但系你本人赚到盆满钵满嘅一个咁样嘅鸡棚嚟嘅。咁啊，呢个香港鸡棚之都大家都知噶啦。先讲香港向来都系鸡棚之都，搭得靓唔靓仔咁解嘅啫。咁啊，只不过呢次呢个鸡棚同我哋有少少关系。我谂在座唔好话我呢啲去唔到嘅，就算系在座喺香港嘅，阿杰特你都冇去过啦。 唔知添啊。 系啦，我哋听众除咗接之外，仲有冇知佢啊？根本冇人识，完纯粹系一个搭鸡棚，亏人立搭。赚水水嘅人，所以佢可以俾好卵大嚿钱出嚟去搞。据说一个月租金700万港币， 哇，黐紧线啊！ 唔系买咗个铺啊，一个月租金啊，点会计得掂条数啦？不过旧钱嗰嚿租金有冇代翻落去嗰个本人袋都系成20万啦。你即系总之呢个系鸡排一个咁啊，唔关我哋事啊。其实只不过系香港发生啫，同我哋宅圈系冇乜关系嘅，咁样啦。啊，咁讲一个有少少自肥成分嘅小趣闻啦，可以咁叫啦。我觉得好有趣，但可能有人好唔高兴嘅，即系咧有个问卷，而家就好似冇咁兴啊。几年前咧系好兴啊，用 Google 个 form 啊去做问卷出嚟，唔可以叫问卷，答题做题目啊，即系包括啲咩香港地理知识啊嗰啲。咁呢个咧就系呢个图灵测试。不过是图片灵魂测试咁解，即系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好多人都成日讲嘅咩？ 但系我啱啱先玩过嚟，发现系唔好识，我系唔好识分嘅。 唔系你，系好多人都系咁。不过先讲发生咩事啦。咁我测验就系俾一张图俾你，呢张图可能系 AI 画嘅，亦都可能系人画嘅。咁你去估到底佢系 AI 画定人画，只有两个选项嘅啫。咁啊，所以理论上。命中率就二黑埋眼估嘅话，命中率就二分一啦，好容易好明显啦，唔系 A R 或者系。 但我得三成，但几率系三成嘅啫。 首先我要承认利益申报先，我系有份提供题目嘅，但我冇份去选题，冇份去营运嘅。咁虽然我睇咗结果啦，咁啊结果咧就系、是，佢有20、30、50、100题嘅题目嘅，有啲人唔系想做咁耐噶嘛，即系做100题都几攰啊。 系啦，眼都花嚟。 虽然我建议大家真系想试。提示100题，主要是你20题咧，你仲可以逐题逐题慢慢啄。100题嘅话咧，其实你唔会俾太多时间俾佢去睇嘅啫嘛。 你会靠本能去禁制，咁咧就可以你就会 比较接近你直觉咯。 靠直觉，系靠直觉。但系头先我都系靠直觉嘅，就系乱咁揿嘅啫。 先讲入边系唔知合唔正嘅。咁、那个结果咧就系、 二十题一个成绩是比较差的，这个好很明显啦，因为通常你肯有心机做咁耐嗰啲咧，都是对自己比较有自信的人嚟噶嘛。咁一百题我只系讲呢两个数字啦，唔好讲咁多啦。就二十分一个，有1583个人做咗，其中中位数分数就是50分，平均分51.25分。即是话你搵个人来 hit 埋眼去随机去选择是冇分别嘅。即大部分人是完全分不到对到一张图是不是 AI 来的。那100分有个个成绩会好一点，但是只有390人做了。中位数是 57.5 分，平均数就 59.7 分。这个应该是因为有些0分和100分的存在。因为100分的很明显就是看准个答案然后重新选过。0分的0分就是因为我想知道答案所以全部答不知道。因为它有个不知道的存在的。那排除，但是中位数就不会受这两个影响的嘛。排除了之后呢得50几分。紧紧好过你 hit 埋眼随机股。哇，即是表现到就是其实现在 AI 图基本上大家分不出的了。 不是应该讲就是这图好是好难分的，这图就真的好，即是它叫做什么找这图是容易出 AI 和人都基本上差不多多。相对来讲就咁你出街去公海嗰啲就另一样嘢㗎啦，公海就相对讲佢 AI 未会出。 唔係公海入面嘅嘢嚟㗎。 唔係同埋佢今次选咗图唔係嗰啲容易分到出去，有啲就係嗰啲叫做揀到好似嗰啲咩屌你揀得嚟都真啲呀嗰啲㗎嘛。 係特登排除咗好多嗰啲 hit 埋眼。 揀到真都知道係揀嘅屌你。 整几百张出嚟一大惨你 DLC 嗰时成日见到係特登排除咗呢扎嘅。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精细少少做得精细少少，而且为免你们用 Google 图片去出猫呢，大部分图呢就算 AI 那部分是你 Google 找不到的。所以迷惑了不少人，当然入面也都有一些趣闻，就是这个捉极大魔王是有。 这么怪的我首先我一直跟你做做节目的时候我再测试你30分钟。点解30题嘅版本拉咗咁多嘅？72% 嘅？ 呢、這个又关个随机问题，因为我哋系先揾咗100条出嚟，然后将佢100条随机分咗落20、30、50题嘅版本入边，题目系冇重复嘅，100条啊嘛，20+30+50咪100咯，佢系各自分咗落去，因为随机咧，所以系唔同版本其实系有唔同难度嘅。不过就差距应该冇咁大嘅，就一般嚟讲，大部分见咧都系40分、60分最多，50分系个中位数。点解会咁出现咧？因为真系识分嘅人通常会落喺60分左右，唔多识分或者求其随便揿嘅咧，通常系40分比较多。即系顺带提我份系92分，先讲我唔识其他题目嘅。不过因为有啲有好多， 咁你自己咁你系练级数字嚟噶嘛？你 我日日对忍住佢啊，大佬都系得92分咋？ 你望翻咁你有一样就系、是。你练金术士，你知道边啲咒边啲图用咒文系好难出嘅，边图咒人你相对讲系会容易分嘅，我啲完全唔识玩嘅人啊嘛。咁我而家纯粹就咩？我有分图就系、是、呢张图点样念咒念出嚟咧？喂，好难、啊，但系有啲图画系基本上我 feel 到系可以，系我识点，我大约即 feel 到佢嗰个咒语系点样嘅话咧，咁咪容易分到啲咯，靠咒语就。 哦，咁你要仔细啲嘅话，就系、是、其实系有啲赏识方式啊，光影处理咧、啊，系 AI 常见，又甚至系 AI 做唔到嘅，譬如调翻转系做 AI 做唔到，而只有手绘嘅先做到。其中两张大魔王，第一张大魔王系卡比。你做二十题好似系冇卡比嘅， 我有卡比，有卡比笠住嗰个头套嗰、那个， 嗰、那个真系难捻到黐筋，你笠头套嗰个最容易嗰个嚟噶，你揾完整版本都见到啊，系呃咗好多人，因为线条简单，线条越复杂，你越有机会见到佢有啲叫做出错啊，或者系正常画家唔会画出嚟嘅线， 同埋就系同埋未精，同埋嗰啲AI 味咯。越复杂越容易 feel 到。 话咧，最终极大魔王系一张黑白线稿图，一个黑白线稿，仲要系卡通化嘅兽化嘅图嚟嘅。嗰张个答错率，我记得系92点几，答对率系8点几%，系答对率啦。即系而我有提供一张，我张好似系30% 答错率，就唔算系特别劲嗰啲咯，算普通咯。系啊，所以咪成日大家分唔到噶啦，老老实实。即系证据咯，证据就喺度啦。你就算话大家系比较 hea 鸠 hea 随便做，唔系真系好咩嘅都好咯，都唔太分到噶啦。 咁啊，一个几有趣嘅试验啦。如果你听完之后都有想试嘅，我已经喺荒谬个谷入边掟咗出嚟噶啦，你可以可能搵一搵就会搵到，而且我哋喺度筹啊。 我阵间等我整咗六蚊之后，我试咗个100分嘅版本先。 筹备紧整个 version 2，又再重新嚟过，会改善一啲太阴人嘅嘅嘢，即系或者一啲有争议嘅嘢。 因为其实要真系。太阴有几个系几，我几阴阴地，不算啦。好啦，跟住最后一个咧就系、是、又系戇鸠无极限系列嘅越南限游令，我以为系 我哋南方邻国，系咪邻啦？隔住个海啦， 南国啦， 南方隔住个海啦。 我觉得最初睇越南限游令，我越南越南管制游客啊， 唔系 嗰游 中国讲嘅限游令嘅越南 version， 即系之前我高之源嗰个戇鸠嘢。 未成年人唔准玩游戏超过60分钟，不过佢嘅60分钟咧就比较宽松少少，佢系话一只游戏每一日可以玩一个钟头。咁、我咪玩19几只游戏咯。咁佢有个总数时间嘅，每一日有3个钟头，即系总数上限。我唔知佢点样实行啦，总之佢有个咁样嘅限制喺度啦。咁调翻转讲，每日玩3个钟，其实都几够皮噶啦，老老实实。尤其是你僆仔啦，你要读书啊嘛。你8个钟头读书，8个钟头瞓觉，咁剩翻个8个钟头，攞3个钟头又出嚟玩，已经唔少啦，先生。咁合理少少咯。阿高奇嗰句名言啦，游戏每日游戏1小时啊，虽然大部分系唔理佢嘅，你俾我请僆仔玩3个钟头，可能真系唔少啦，已经系有限制嘅，但系合理少少咯，唔系大陆咁样，即系放假玩1个钟，其他时间唔准玩。其实严苛好多，虽然都叫做限游令啦，佢冇咁叫嘅，我哋叫我咁样叫佢啫，咁样就系咁啊，亦都会有啲认证啊，嗰啲相关嘅嘢啦，因为你唔使认证嘅话，咁咪无限咯，咁啊呢啲我 傻鬼，当你唔使认证嘅系统理解，即系同当时高志远嗰个咩限游戏管条例一样啫嘛，你唔通走个隔篱院，你恐吓就是。我隔条街就隔篱院啦，咁你点啊？傻啊！ 即系其实调翻转好简单嘅啫，中国管到咁严，中国啊监控世界第一，没有之一，都一样系漏洞百出，有啲咩代认证啊，搞几百万个 account 啊，出乜嗰啲 credit card 嘅搞嘢手段，你越南无论系边方面都好，你都唔可能过呢边嘅管辖系会劲过中国噶啦，中国都上次搞唔掂啦，呢样嘢都系名存实亡咁滞啦。 做傻事啦，又嗰句。 不过就总之呢个世界呢日日咁戇鳩都好啦，唔阻止呢个唔同政权去探索呢啲戇鳩嘅下限啊，即系。 所以咪啦。所以你喺Discord 度玩嘛 ，Don't be evil 我嘛 ，Don't be foolish 啊，大佬你冇做戇鳩嘢啦。同我講話就係邪嘅人咧，世界上唔係好多，但戇鳩仔無所不在。通常咧，呢世界災難咧，唔係因為佢做咗邪惡嘅嘢，而係做咗戇鳩嘅嘢。 哦，嗰句又係喺夾翻 Google， 呢個係 Google 嘅名言嚟噶嘛？即係但係 Google 啲 evil 嘢， 但係 Google 專屬Google evil 嘢多，戇鳩嘢更多。 即係咁啊，個禮拜差唔多啦，都講 差唔多啦，好啦。咁就有咩留翻下个拜再讲，下个拜咧就如无意外咧就系一年一度感恩节啦，开始感恩节头，因为感恩节拜假期啦，而家啲厂已经开始叫同你讲紧就话咩 Black Friday 啦， 上紧假啦 ，Black Friday 嗰啲啊， 上紧假啦，咁系啦，咁就系而家都系大家就讲紧，而家都系 Black Friday， 大家买啲无谓嘢嘅啫嘛， 我买啲好实用噶， 唔系而家等紧佢减SSD 价减价。因为 SSD 佢减起上嚟，佢减系好空狼噶。我买个4 T SSD 咧，佢减4台减成$750噶。 啊，因为你买旧款啊嘛，通常电脑硬件咧，你肯买旧款嘅话咧，可以平到好紧要啊。 唔系旧款嚟噶 ，SSD 有锁匙口窿嗰、那个嗰只啫嘛。有几耐 SSD 嗰啲几耐 SSD 有外置有几咩款旧款新款啫，咪就嗰支嘢。 唔同嘅入边晶片啊控制嗰啲有换代啊嘛。通常平得多嗰啲咧就系啱啱换代嗰啲，要清仓出售系会有啲分别。但系通常大不 又够佢冇咗所谓啫。 你唔系追求极致性能嘅话，佢嘅价性比会非常之强嘅，喺入边。其他电脑方面咧，就通常都唔会太平嘅，即系你 CPU 啊、RAM 啊呢啲比较核心啲嗰啲， 唔会减嘅，系所以系而家就减呢啲货啫嘛。咁啊，仲咁啊，下季咁啊，呢啲要起码咁要2个礼拜有啦，因为佢亚马逊系11月29号开始嘅 Black Friday， 因为 Cyber Monday 系我哋录音嘅日嗰日啊嘛，你最少要过埋嗰日先知啦。 啊，咁下个礼拜开好啦，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